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報告唔會有錯啦， 冇錯，好耐 冇報告喎。 呢度報告，你係咪去咗嗰個咩大廈嗰度俾人影咗相啊？ 唔關我事啊，阿呢次阿碌有報告啊。咁、 哦、 當然佢啲報告啊，喺啲文字度啦，咁樣咁啊，都幾麻煩。我要經過消化啦，同埋經過咩咧，有啲質疑啦，問下佢啦，唔係質疑啊，問下佢啦，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啊，得出一個夠唔夠做一集節目，其實我唔知噶。不過都是難啦，咁樣。但係未講個報告之前咧，咁有啲嘢要講講嘅。有幾單嘢要講講。 拉布。 唔可以，其實唔可以叫拉布嘅。即係咁呢位仁兄，呢位仁兄咧，咁都係戰男嘅前節目主持人啊，係咪先？咁都關戰男事嘅，咁就唔係拉布嘅。 即係我哋老友，你老友，我識。 我嗱，記住我成日都咁講啊。 戰友。 戰友，唉。我分得好清楚，朋友、戰友啊，同埋炮友啊，你知唔知啊？好清楚呢啲嘢。 咁姑爺仔你啲咩？ 姑爺仔就戰友啦，當然即係阿陶君涵就戰友啦，唔使講噶啦嚇。咁前節目主持人啦，咁樣嚇。 都係戰友。 都係戰友啦，因為即係朋友係點定義先？我同你咪朋友咯，我會出嚟啤下，即係我 一齊做下節目。阿碌都係啦。 我同你唔使做節目㗎。 哦，咁係。 有時要出嚟食下飯㗎嘛。 有 先，我哋有個食飯群噶嘛，同啲舊嘅女仔啊， 啲老友啦， 十幾廿年嘅女仔咁，我哋都係食下飯咁咧，我哋呢個咪叫朋友咯。 即係深圳嗰陣時未封關，又會食宵夜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啲咪叫朋友咯。咁我同前節目主持人梗係戰友啦，因為其實我冇乜幾多見佢㗎，即係我成日唔知點解啲網友咧，即係可能以前大家一齊做節目啦，咁我又黑串過佢嘅頻道啦，咁佢又過嚟黑串過戰男啦。咁大家亦都喺識於喺網台啦，係咪先？咁啲人會覺得我哋係好好 friend， 即係成日見咁樣喎。其實唔係嘅，真係其實真係唔係。即係我平均即係可能一年都見唔到佢一次嘅。我對上嗰次見到佢咧，就喺半年前至我諗半年至九個月咧，就喺德福地鐵站，佢啱啱做完自由亞洲電台，就俾我撞到， 係喺嗰頭嘅咩？ 可能係啊，喺可能喺 銅灣咯， 好多嗰啲咁嘅嘢都喺吉隆灣嘅啦。咁啊撞到都傾閒聊幾句嘅。咁當然我知道佢有佢嗰個籌款啦、啊。唔係叫籌款，叫做眾籌係嘛？ 係咯。 我哋唔開曬全朵噶嘛。不如我哋叫千億千個他媽啦。即係同差佬講嘅，其實千個他媽就千個他媽啦。咁其實佢我一見到佢咧，當日咧我一見到佢咧。佢啊執住我咧，就講呢個千個打碼。喂，佢其實佢真係好上頭喎，唔好係上頭啦，即係好，即係佢會覺得呢樣嘢係好。佢可能佢一生人咧嚟講係最光榮啊，最有呢個存在價值嘅嘢嚟嘅，幫呢個人。 唔係嘅。 嗱我哋以前咧都曾經試過幫過一啲國內嘅朋友啊，即係佢哋可能係啲醫療有問題啦，我哋試過幫過一個。cancer 末期嘅人啦，我哋試過幫過一個俾強水毀容嘅女士啦，咁我哋試過幫過好多， 都係大陸嘅， 大陸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嗰頭都有眾籌嘅，籌咗啲錢，咁當然啦，嗰頭大家知名度都唔係好高，係咪先？ 叫有啲㗎啦， 咁都有啲啦，咁都籌咗，咁加埋幾廿萬咯，其實我唔知啊，即係錢銀嗰啲嘢，我永遠都唔理嘅，我就係大家幫，咁其實。前節目主持人有呢個咁嘅心，但呢鑊就其實幾大鑊，你明唔明白？即係千個他媽咧，其實真係即係太政治化啦，你明唔明白？即係上個月咧，我同阿的士佬啊，因為我啲網友啦，其實如果識我咧，知道我同佢啲朋友嚟，咁咧我就已經將阿前節目主持人，因為我講下，因為大家都係識於舊以前網台啊、聽拉嗰時候啊、人民台嗰時候。咁佢咯，我都傾開，我哋話傑斯大鑊噶，唔係前節目主持人大鑊噶，因為我講話，喂，即係洗黑錢隨時叉住佢，因為之前有好多 即係你講過 關於洗黑錢嘅人都俾人拘捕啊嘛， 我話我話自然節目主持人好大機會嘅。 但你冇直接同佢講？ 冇冇，我估佢自己佢都自己知啦，佢自己都知啦，即係前節目主持人自己知啦、嗯。即係我將佢即係呢一次嘅事啊，其實我喺幾個零月之前同我即使佬完全講過一次，係一模一樣，只係冇講佢太太嘅啫。原來太太都拉埋落水啊！我就淨係冇講佢，但亦都唔出奇喎。即係前節目主持人咧，係一個好顧家嘅人嚟嘅喎，大家。係啊，我知道你哋唔信嘅，可能我 唔會唔會，我信。 佢好顧家嘅，即係佢我又透露少少俾你聽。佢以前咧喺大陸做廠嘅時候咧，即係佢揾人工好高嘅，即係可能喺海底交易啊。佢基本上係俾幾廿皮，唔好幾廿皮咯，可能俾十零廿皮佢太太做一個月嘅人工。佢將佢自己嘅收入。應該 係俾大部分， 俾大部分佢嘅，佢係好顧家嘅人嚟。 嗯， 咁而家譬如佢咁樣講，即係佢太太應該嚟攞係誒，即係可能阿前節目主持人將好多錢都俾佢。 嗯， 咁當然佢唔係自己用啦，但佢起碼同佢太太去交代啦，係咪先？你可能太太要幫下手啊，因為得閒啊嘛，太太。 嗯嗯， 係咪先？少奶奶嚟噶嘛，係咪先？咁誒，咁冇辦法啦，咁樣就而家就咁啊，解釋咗樣嘢啦。第二。我就想同啲網友講下嘅，唔好問我佢嘅嘢，因為首先一 知都唔講， 我唔知道；二我真係知道都唔會講啦。 咁係 啱唔啱啊？即係我點會咁妄居？將一啲嘢，有我知嘅話，我仲點會我咁妄居公開嚟講嘅？ 最緊要我好，即係有冇事啫？大家都係關心佢有冇事。 大家都冇事啦。咁 即係主要係依樣嘅啫。 我又唔想做燈啦，你照住嘅，突然間老師攞出嚟講講就燈咗無謂啊。我估冇事嘅。 咁老少今次有冇登到啊？如果美國選舉， 佢一登登地嘅。 O、okay, K，、啊、即係你知道冇事嘅先。 我估佢冇事嘅， 咪應該好難過得入嘅。 因為使一錢咪唔係節目主持人咯，大佬。 係咪節目主持人？係啊 係啊。係先，你講嘅唔係 啊。你自己都講一次咯，有一次 啦。大家嗱，今次做咗講嗰兩個字嘅話，係前節目主持人， 即係老友啦， 係啦。戰友啦咁樣。嗯。咁其實好就係好難過得入嘅，講真。因為其實使一錢係乜嘢嚟嘅啫？即係你係一啲犯罪嘅得益而將佢漂白咋嘛。嗱呢個字面咁睇。但係呢差佬佢差除佢嗰個講法呢其實好值得商榷㗎。你記住佢係因為嗰啲錢嘅來源同埋佢講嘅嘢而唔相正。嗱因為呢前節目主持人講呢係希望籌250万嘅啫。但係超出預期。变咗1000个，千几个啦，千几个系啊， 咁劲咩？ 系啊，几千几个，咁就佢预期有出入，就某程度觉得佢啲钱就呃翻嚟啦，明唔明啊？ 明， 就变成系一个黑钱啫，一个唔系正途嘅用途啦。因为其实众筹咧有一个好奇怪嘅嘢噶，众筹其实有一个额数噶嘛，我筹满几多钱我就做，系咪先？但坦白讲，我前节目主持人真系有做噶。 嗯， 佢有做，佢唔系冇做嘅。咁而家就麻烦啦。佢就用呢个洗黑钱去走去差住佢，就系、是、因为佢啲钱某程度系即系同佢讲过嗰样嘢唔成正比啊。即系话我希望佢筹200蚊嘅，突然间筹咗1000蚊，冇讲出嚟。 即系如果讲咗就冇事？ 啊，唔系噶， 又唔系。 其实基本上唔系。我因為我以前咧同阿前節目主持人咧，嗰頭我哋有一個眾籌咧，佢籌即係叫籌款啊，係去幫一啲國內嘅醫療嘅要需要醫療嘅人咧。我已經同阿前節目主持人講嘅，喂，其實我哋就咁講捐錢真係唔得嘅，其實捐錢要排嘅，犯法嘅，好麻煩。 咁講眾籌得唔得？ 眾籌咧，咪你咪要個額咯，咪要個額咯。 即係眾籌可以走法律啦，如果講 但係你一定要壓咯，即係你唔好爆個壓咯，你都要起碼要開要講曬俾人聽咯，明唔明啊？但係好老實啦，我籌到太多錢，我錢我唔會公開講噶嘛，其實某程度，咁呢樣我係理解嘅，即係我曾經同主持人講過咧，即係以前嘅事啦，即係喺醫療嗰度國內醫療嗰度我講過，喂，我哋要賣嘢，賣張書籤都好。你俾100蚊买一张书签又得，你俾10000蚊都系买一张书签都得，卖嘢就可以。 咁点解佢唔用嗰个话 开头要卖嘢咪搞掂。 开头个开头冇嘅，谂住咁捻快平拎， 即系或者你 千个啊嘛，大佬啊。 唔系啊，求其每个即系众筹嗰个，咪俾你刁民牛嗰本书佢咪得咯，买 得噶， 即系其实得噶，即系写个单， 或者书签咪得噶啦。或者我手绘手绘 画个画， 打个画画个画，打个打个打粒星俾送俾你得， 咁你开张单， 咁叫买嘢。 不过可能要咁啊，要交税咯。 哎呀，咁样可以即系将一啲众筹嘅钱变成一个好正途嘅钱啊，唔怕交啦，讲真。 即系焗住要交啲税。 咁、当然一定要报税噶，一定要。但系众筹唔代表你唔使噶。 咁啊系， 系咪先？你捐钱， 除非你有慈善牌就 系啦，你慈善牌唔使，你捐款。 嗯，即系 就可以唔使啦，但系捐款咧就要有个慈善牌啊嘛，我哋就系冇慈善牌啊嘛。当时我系讲过，因为我做亲呢啲好小心噶，一讲钱引我好。 即系你有留意过嘅？ 我留意咗，我以前我讲过嘅、但系讲真句佢又唔知道平拎白蓝，佢谂住二百八十嗱，我估嘅咋，我估嘅，佢谂住诶筹到二百五十个，咁我就够帮班。台灣嘅朋友嘅手足，咁就算啦。咁突然間平啲埋咁多咗，咁佢唔係咩喎？佢都繼續去幫緊嘅喎。講真，係咪先？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嘅問題唔大嘅。咁因為佢自己都唔係真係自己落袋噶嘛，係咪先？你話佢有買咗一啲股票，喂，佢依個係正常投資嚟喎。我冇理由將一啲錢擺喺度蝕息嘅喎，係咪先？你又冇證據話我。將啲投資錢賺咗出嚟，我歸為己有，你又冇證據嘅，係咪先？所以根本如果你洗一次，根本就唔成一個差處嘅道理嚟嘅。但最麻煩係乜嘢呢？其實我覺得最麻煩咧，就是因為佢而家係涉嫌國安法啦，係資助 佢唔係係嘛？佢係告佢洗黑錢嘅，暫時 有呢樣嘢，係佢國安處拉佢噶嘛？ 警察拉咯。 國安個部門，國安國家拉佢。 我知道，但係佢有， 因為好簡單啫。 係依條可以保釋。 佢太太咧就北角， 佢二十萬咯。 佢自己咧就係、是、灣仔總部。 唔係佢咪二十萬？ 二十萬咯。 跟住佢太太十五萬。 十五萬，但係佢最簡單啫。佢太太就喺北角，北角債管，佢自己係總部。如果大家同一單嘢使一錢，北角債管啫嘛。但係因為前節目主持人。佢涉嫌有國安法，即係嗰個啊嘛，而家咁啊，資助國外分裂組織啊，嗰條國安法咧，係咪一條國安法叫做資助 類似咁， 類似咁樣，佢係可能用呢條去揸住佢啦，呢條就麻煩啲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唔知啊， 咁係， 大家都唔知佢點樣可以落到呢個揸住，明唔明啊？所以，唉，咁其實都冇計㗎啦，係咪先？ 唔係咁啊，未必入到嘅，即係老蕭都話成日就係呃人嘅啫。 啊，咁樣總之就麻煩啦。咁我咁啊，前節目主持人呢一鑊咧，佢可以令到好多 KOL 啊講嘢嗰啲咧，都應該會窒手窒腳噶啦。喂，好明顯啦，一定打下到啦。你問我而家驚唔驚？其實我睇翻我以前嘅 Facebook， 我都驚啊。你唔好話。 你 唔好話你我唔會 cut 喎，我未 cut 過，咁可能只會 cut 咁啲嘅，可能六月四號嗰啲咧，貼嘅文我可能會 cut 咁啲嘅，啊，但我以前講嘅嘢我唔知嘅喎，我記唔到嘅喎，我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嘅喎，我覺得我咩嘅喎，係咪先？喂，唔緊要啦，即係我成日咁講啊，食得鹹魚睇得渴，咁有時候有啲嘢冇計嘅，啊咁啊。咁啊系啦，系咁多啦。咁总之样嘢咧，希望啲网友咧就唔好再问我佢点啊咁样。其实我根本唔知嘅，或者呢啲环境我更加唔烦佢啦。 但你会唔会或者途即系唔好烦佢啊？搵啲你相熟嘅途径，大概知道即系当报个 平安。你金百家嚟做乜咧？坦白讲， 战友嘛。 咁样咁样，其实佢公开得嘅，佢一定公开啦。佢唔公开得嘅，佢同我讲咗，我都唔会喺度讲啦。系咪？所以你即系啲网友唔好问我关于佢嘅嘢 ，OK？ 咁你话我，你话点样我系支持佢嘅？但系我希望咧，啲网友唔好咁八卦。你哋支持佢嘅，就支持佢得啦。唔好啊，谂埋晒啲咩侵吞啊，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啊？就唔使谂噶啦，信咪信咯，信咯，咁咪信咯，唔信咁咪柒咯。喂，我哋做嘢系咁样噶啦，系咪先？系咪先？咁好啦。 咁啊，噏完啦。总之啊，唉，大家 都好关心你，噏得十零分钟，人哋都关心佢。 唉，我唔讲唔得，好捻烦啊！啲网友， 嗯， 我一个俾啲网友问我啲问题，啲乜意思？唔系，前节目主持人点啊？ 你又讲咗两次， 咁啲都哇几捻烦，你都唔知道。即系我唔通我屌柒啲网友，我知道我唔使讲啦，唔通我咁样讲咁样费事啦。我喺节目度就可以讲，即系私下咁样讲，好捻我哋仆街噶嘛，大佬啊，系咪先？好啦，算啦，咁啊就此打住啦。咁亦都希望佢大步揽过啦。其实我几有信心佢大步揽过嘅。O K， 系因为听我哋阿老师萧若元老师讲， 冇听佢讲急呢啲咁嘅嘢啦。 哦，即系佢系咪佢登定唔登？佢又觉得好乐观啊。咁啊死火啦！如果系佢登定唔登先？ 系啊。 嗱，我就系知道 萧生系一个好乐观嘅人。 我就系知萧生估美国选总统选举成日都错，其他都未必嘅。即系希望立跌斯真系唔系老友真系阿战友真系可以揽过咯。唯有咁谂。 主持人唔使惊嘅。屌你！我死你未死啊！我就要翻大陸。屌你都唔想死，系啊 ？O K， 好啦，咁啊，就此打住啦。咁就要讲报告啦。咁报告就来自一碌嘅， 真系奇怪喎、啊 啊。奇怪噶，奇怪噶。 系咯，因为好似冇乜声气。阿碌哥虽然身处喺吓，喺一个比较好玩嘅地方啊。 阿碌冇人陪咧，就唔系好中，唔系好想出去玩嘅啫。佢通常佢自己系点样咧？约见饭盒。啲板下邊度識嘅呢就係佢喺啲 K 場嚟識開㗎喇。咁好玩咪約幾次囉。而家佢有一件呢就成日頻頻約㗎。咁、啊、因為嗰件咪曉潮吹嗰件啊。 冇啦一再約多一次㗎嘛聽佢講。 喂咪佢唔係一次左右我同佢吹吹跳舞咪一個月都係一次。一個禮拜咩搵多次咩大家唔係㗎嘛。係咪先。咁阿碌呢咁可能喺大陸有啲朋友嘅咁樣。即係有啲人信咗佢㗎嘛我哋有啲朋友㗎嘛。咁咪同阿碌交流一下啦咁大家香港人咁喺上面㗎嘛。咁阿碌咁阿碌上個禮拜五其實節目出街嘅應該係上個再上個禮拜五㗎喇。 嗯。 上個再上個禮拜五啦。阿碌呢嘩真係佢噏咗個撚樣嘅名字出嚟。就同我一個朋友喺大陸㗎啦。 呢、這個朋友。 因為佢唔使講得啦。是一个朋友 是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朋友 嗯 啊那就上了大陆啦其实我很多朋友上了大陆的啊那好奇怪喎不知道啲人在14日呢都要很隔离14日都要上去喎我有几个朋友的。 通常是因为做嘢有很多钱在上面或者有条女在上面啫。 嗱、啊、我哋有女仔在上面啦啊咁我哋有几个、女性朋友就即係老公都唔理啦而家太得悶啦嘛香港就上咗去啦有幾個啦我哋係咪先我哋識嘅識咗幾個啦 阿碌啦另外嗰個 女仔都兩個啦係咪呀女仔你識咗兩個啦 係 咪先唔怕講啦威威同正義啦係啦係起碼 啲人識啲網友識威威 你都唔識威威嘅識威威 正義就李女神周迅 周迅啦咁樣其實我都講過啦 正義佢係周迅係咪 小周迅嘛 另外你個老友爭啲同你食飯嗰個係邊個啊？似陳偉南嗰個 陳偉南嗰個啦咁樣咁又返去啦男仔都有幾個㗎男仔都有幾個 㗎 咁有啲係上去做嘢啦咁有啲喺珠海去上去做自己搞生意在珠海和澳門兩邊走反而是兩邊走因為他是國內人就身不知申請不知什麼身份證啊那些不知什麼總之他不是在香港的了他只是在珠海和澳門那啊搞些物流的東西那我有也有朋友呢在上面呢就探太太啦啊識到女朋友嘛啊那麼有朋友呢有件易拉在上面的 好 你唔識㗎喇嗰個你唔識㗎喇。 嗰、那個我唔識。 嗱佢啱啱先買咗百合純衫褲。 喔、 哦。佢一次過攞到買曬佢唔返嚟㗎喇諗住。 唔係你係佢你同佢香港交收。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好 ,ok。即係佢未返。 係呀佢應該係今日返喇。 今日返。 啊琴日就我講我親細佬俾佢嘅。 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深圳有地方呢佢唔係真係隔離14日嘅三日跟住就家居隔離嘛。 係啦。 係咪即係要講啲資料俾大家聽啊如果你深圳有地址報得到、 嗯、 就絕對係冇話14日嘅大概三到四日到。 唔正止啊 嗯。 如果你有酒店租到你喺佢指定嘅酒店隔離三日跟住又可以安排你以你嘅意願去 去住你自己住你已經訂咗嘅酒店嘅。嗰十幾日。咁當然啦，有時四日，有啲三日，有啲四日，有啲七日啦。即係嗰個廣東省政府安排俾你嘅酒店。你住咗幾日啦，咁可能其實唔使七日嘅。咁跟住嗰幾日呢，可能嗰十零日呢，或者可能嗰八九日呢，就可以住你自己訂咗嘅酒店嘅。但一定要俾佢證明佢。係啦，我住咗維也納㗎啦，咁佢俾證明佢，你可以坐架車滴滴啊，咁梗係要包曬你攞曬啲新牛腿腿翼㗎啦。即係佢哋點樣係要每日幫你驗一次嘅。每日驗㗎。即係日日你俾錢㗎，你都要俾錢驗㗎，係日日驗㗎。咁啊，個婆你可以坐架車，跟住再你自己酒店度嘅。咁啊，咁咁啱得咁巧啦。咁啊，阿碌啊，同我嗰個上咗去嗰個朋友又 friend 咗啦，係咪啊？咁啊，上個再上個禮拜五啦，應該咁講啊。咁啊，就去咗華強搶機喎。 未聽我睇你頭先 send 俾我嗰段嘢，我睇到我都第一突，哇！有啲咁嘅地方嘅咩？ 即係佢咁樣咧，就咁啊，要我阿阿碌個講法啦。佢表面上係一間量販式。其实就有女坐嘅， 其实咪等于你横江？ 诶，唔同唔同唔同， 都系量贩。 嗰间系量贩式，其实嗰个量贩式系冇女坐嘅， 我知 冇妈咪嘅。 但系我谂佢哋嗰啲都系叫妈咪带嚟嘅啦，即系都系带去嗰啲都系着唔系着公衣嘅啦，我估。 咁啊系，咁啊系， 即系咪都系朋友式咁嗰种？ 可能系咁样啦。 我估就横江嗰、那个嗰种格式搬咗去嚟去嗰个华强啫。 啊，可能华强个格式搬咗横江嘅啫， 亦都系。 系啦。咁啊，佢話阿碌個講法咧，佢話佢呢間牆咧個位置就好隱蔽嘅，喺街上邊咧就睇唔到嗰笪地方嘅，即係有一間量販式卡拉 OK， 你係冇招牌咯咁講。 等於你上兩集講嘅私鬥咯，香港嘅私鬥係嘛、啊，即係回應翻咯。 係啦，咁上下啦， 係嘛，即係大陸都有私鬥。 係啦，咁可能咁上下啦。咁咧佢哋就約九點，咁阿碌就喺華強北啊華強啦，華強嘅食完嘢咧就去啦。咁時間剛剛好啦，佢話佢哋一行就四個人，咁佢上到去咧，原來已經有兩件仔咧就揀咗啦，剩翻佢同埋佢嘅朋友，咁未揀，咁坐得佢咁阿碌就形容啦，咁有一個咧就一見到嗰件女就覺得好玩得噶啦，咁另外一個就有啲孤嘅啲女，即係佢冇嗌， 不過阿碌嗰、那個佢嗰個揀女嗰、那個，因為我冇同阿碌玩過，反而識咗咁耐都。即系佢冇去，我几多年冇同你唱过卡拉 OK 啊！屌我哋东美年代， 阿碌都有去东美噶， 唔系我同你系沙井年代。 阿碌都有去沙井噶， 但系唔系我嗰批啦，已经我退咗，你哋先再去沙井。 OK 咁啊，所以我唔知佢拣得话普通，即系我唔知佢嗰种中意边种啦。我系中意肥妹仔嘅。 啊，知啦。 阿碌系咪中意？又唔系 啊？阿碌唔好中意啊！阿碌中意 啲酷酷地嗰啲。 唔系，阿碌系中意玩完之后嘅感觉嘅，所以咧。佢玩咩？佢咩女都冇乜所謂。 哦，咁樣 啊！佢最緊要玩完之後咧，嗰件女係好正咁啊！佢可以俾佢翻桌嘅啫。佢阿碌就咁樣啦。當然啦，佢有啲要求嘅，太豬就梗係唔好啦，太肥又唔好啦，係先咁樣嘅。 你哋啲要求好難講，我中意肥妹仔。 一個人講啦。咁我中意飛機長嘅話，咁樣亦都有啲人話我怪嘅啫。咁呢啲我唔差輪廚嘅。系咪先？总之我觉得你好怪嘅，中意肥妹仔，你又会觉得我好怪嘅，咁怪咪怪咯，各花入各眼啫嘛，系咪先？好啦，咁讲翻啦。咁阿碌就话咧，坐低嗰两件咧，有一件就系大家样就好玩得噶啦。咁其实有真系有样睇，通常着牛仔裤啊、T 恤啊、短头发嘅啲女就应该好玩得噶啦。我唔知啊，我估个样系点嘅啫。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就 系、是，好可惜佢冇影啲相俾你睇。 哎呀，好难嘅，我都唔赞成。我唔系好建议，点讲咧？即系其实我好想睇嘅，睇相嘅，但我又唔可以公开叫人喂影啲相过嚟啦，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即系，譬如有啲网友去咗玩，我点样问啲女咧？问一句啫，咁我就唔会即系佢贴啲相上嚟啦。我觉得即系好唔系咁好噶嘛。咁啊，佢话佢另外一件系好酷酷地嘅，咁咧，但系咧。有啲奇怪嘅事發生喎，咁結果咧夜啲咧，嗰條酷酷地嗰條女咧，就對其中一個客，即係佢嗰個朋友嗰個客啦，發脾氣。 點樣為之發脾氣？ 咁我鬧條仔咯，鬧條仔咯，之前 唔係佢係面黑啫，唔夠膽鬧係咪啊？咩服務態度先？ 咁上下啦，你知啦， 即係你要知道一啲咁嘅量販式卡拉 OK 女又唔係住場嘅，係嘛？咁我學你話齋，可能好似環江咁樣啦。咁佢真係屌，唔使俾押金，唔使俾剩。我唔係真就真就真係咁老實招呼你嘅喎。即係如果我哋去到珠海，喂，而家要招呼我啦，因為嗰啲女有押金擺喺度啊嘛。 哦、 一俾人炒就會俾人扣錢啫嘛。 嗯、 但係呢啲咁嘅大件女過嚟俾你嘅，邊度使啊？ 咁啊！ 喂，我真係我得處就轉㗎啦，我使乜理你啫？我理你系統啊！ 其實又咁啊，又因為我之前我記得早兩日我喺群嗰度，我都私人同你嗰個群咧，同馬碌哥，我咪發咗個嗰、那個我同另外個老友嗰個聊天記錄嘅、 啊。 其實香港人係有品牌，你記唔記得？即係佢話如果香港通關，將啲大陸客全部刪撚曬佢，即係嗰個係骨茶嚟嘅。即係所以會唔會覺得香港人所以發脾氣？ 馬碌哥， 其實我都有影響嘅，有少少，即係覺得你講。 自主，因為我哋唔會鬧人啊嘛。 係啦，即係用，即係有時你翻到大陸，有時你想做好人都唔得㗎。 就啱啦，即係因為咧，咁阿碌就話啦，嗰條仔嘅性格似佢。 哦，啊，阿碌即係 最後都冇屌鬼嘅。 嗯。 咁另外阿碌嗰個朋友啦，即係我又識嗰個朋友啦。咁佢禮拜唔錯啦。咁啊，原來啊嗰個朋友就溝 DJ。屌，我都唔撚明，即係我唔係未同佢玩過嘅。如果真係我都唔係好點錯，唔係點錯女㗎喎。係喎，真係射隻 射。要求高係咪揀唔啱。 佢可能之後佢 應該女朋友都幾靚啦，我估。 屌你呀，嗰條女佢落扒一隻嚟㗎嘛，真係呢屌。唔好講咁多，咁咪有得罪朋友。咁啊喺度話佢溝 DJ 啦。佢真係唔知點解㗎，即係點解點呀，我冇話佢。我硬係有啲朋友呢係鍾意玩呢樣嘢㗎。即係想溝媽咪啊，你老母溝 DJ 啊，走去食飯就溝部長啊，走去買衫就溝 sales 妹，係咁撚樣喎、啊。你買衫溝 sales 妹，我係唔會覺得有問題嘅。但係你食飯溝部長，我都唔覺得有問題。但係去到嗰啲溝 DJ， 你真係，我真係唔係好撚明啊！真係，唉，咁啊，佢咁啊，你知啦，你知嗰啲都叫做後生仔啦，嗰啲叫。香港仔啊，有啲香港仔仲係咁啊，戒唔到嗰種諗法嘅。佢一眼覺得唔係出嚟做嘅，做 DJ 乾淨啲啦，高檔啲啦，咁樣啊，或者各有情趣啲啦，可以因為經過大家傾偈啊嘛。佢唔係我哋咁老練啊嘛，我哋係可以扮到好快投入到嘅嘛。總之你坐埋嚟，我就好快令到我自己投入到去最中意你噶啦嘛。 咁其實佢個諗法 DJ 又某程度上冇價錢係。貴價啲啦， 係咯，高檔啲啦， 高檔啲啦。如果你話收得平嘅，冇理由咁啊，做埋小姐得啦。 咁以阿碌話咧，嗰、那個我哋嗰個朋友咧、就好似話有下文。 嗱，唔係我想問一下，下文嘅意思係下文係食宵夜啊，交換電話、交換微信啦、啊，定係去開房 幫？咁就唔知啦，呢樣我冇細問啦，因為我覺得 你下文嗰個嘢可以爭好遠嘅喎。 我就覺得應該 有心機即刻問一問啦， 應該係冇， 梗係冇可能咧。 我係一齊㗎啦， 我就唔信你第一次嗰、那個 DJ 你有本事，啊、即係以我哋個老友咁嘅性格有本事、啊，可以令到個 DJ 跟你追。 咁撚殘啊！ 唔係性格加樣加金錢三樣。 啊，錢佢有啲嘅， 佢會唔會抌五千一萬咧？一啱啱睇啱。 咁啊，應該唔係啦，應該唔 係。咪就係咯。 咁啊 OK 啦，是撚蛋啦。咁、啊，不如未講下消費啦，咁樣係嘛？咁啊，阿碌就話咧，開大酒買二送一。埋單三千幾蚊， 大酒係假酒啊，唔會係真嘅。 如果量品式就唔會太假嘅噃， 都冇真啊嘛。 唔想知啦，呢啲唔知啦。 其實我有時覺得咧，你反而你唔好飲啲大牌子，反而會真啲。你明我意思啊 ？OK， 唔好買啲大牌子嘅酒。OK， 芝華士嗰啲仲必有真啊？ 邊有真啊？飲咁多， 牌都未必有啦。 咁啊，飲白靈壇啦， 可能好少，少 啊、好少少嘅、啊。其實可以網友試下嘅。咁啊，咁啊，阿碌又三點鐘走啦。咁啊，放低八嚿水俾我朋友啦，咁啊，多谢小宝算数啦。咁啊，其实唔贵嘅，六条友八，每人八嚿，八六四百八，咁三千蚊买二送一，威士忌。咁跟住你嗌咗啲小食，叽哩呱啦，加加埋埋， 即系其实饮咗三支酒咯。 系咯系咯，开台费 唔系贵喎， 开台费咁如果都系三千零蚊，咁六个人喎。 其实而家咪都系应该七。如果量販式應該七八嚿就一支咯，大酒係嘛？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如果你 其實量販式同你 會平少少， 會平少少，就唔會平好多嘅。 兩款式，起碼嗰啲綠茶係十蚊到一支嘅啫，好多。 係咯，咁樣係咯係咯係咯。嚇，咁啊嗌咗小食啦咁樣。 哇，咁佢哋飲三支好犀利喎。定系有冇全酒？ 六條友啫，飲三支即係六條友加埋 五條友， 五條友加埋加埋 三最多三個女啫嘛， 八個咯，八個咯， 飲三支好犀利， 我好犀利咯，唔緊要。 如果飲曬嘅話， 咁你知道啦。咁因為咧，點解會咁樣咧？咁因為個阿碌嗰個朋友咧，即係我認識嗰個啦。咁佢唔錯啦，咁但係佢認識咗媽咪十幾年嘅啦，原來我唔好明。 嗯， 我認識佢咁耐咧，佢點會有個媽咪認識咗十幾年嘅？ 唔係，你睇錯咗。阿碌个 friend， 大成班 friend 啊嘛，另外 friend 掹 friend 嗰个 friend， 嗰个十几年， 系，梗系唔系我哋识嗰个 friend， 佢识紧十几年， 系啲阅读理解麻麻地， 识我就十几年，屌佢咯，系咪先？咁啊，咁啊，但系咁都要讲下啲女嘅质素啦。咁嗱，坦白讲啊，阿碌嗰阿碌系冇坐女嘅，嗱点解我唔坐女？佢冇解释啊， 佢拣唔啱咯， 可能拣唔啱啦。咁佢又话咧，硬件咧就揸下分。软件啊，睇你口味都系七廿分喎。但系如果软件睇我口味有七廿分，其实真系好高分噶咯。 唔系，咁我想问你，阿碌本身个评分偏高定偏低？你觉得阿碌嘅七十分喺你心目中几多分？ 都系七廿分咯，都系七廿分。 即系你两个啲三观 差唔多，三观接近嘅。我哋即系咩嘅？系咪先？咁啊，讲下价钱啦。咁啊，佢听讲嘅平台就八嚿，过夜二千， 真系平喎。 喂， 我突一突喎。 咁坦白讲，如果平台八嚿，我就唔平台咯。我俾咗千二蚊过夜咯。 同埋仲平过横江。 系咯，系咯， 就系咯。你而家话横江加价噶嘛？ 系啊。 珠海都二千三系嘛？ 系咯，2000-2300啊。 横江系贵过珠海噶嘛？因为深圳区嘛。 唔系，未必一定嘅。 未必。 未必一定嘅。啊，咁我 系咯，咁你二千 我屌二千咁样，因为我识过啲经理啊嘛。啊，咁样咁样啦。 真系抵啊！ 咁啊，阿碌就话咧。佢話要睇定可以唔坐睇定啲先，下次睇啱就下次先可以買，咁樣咁啊呢、這個就最衰就因為阿碌就冇搞啊，咁佢嘅報告咧就係咁多啦。 嗯， 咁啊大家算 OK 啦， 滿唔滿意啊？ 滿意啦，為呢集算精彩啲啦。 精彩咩？好似冇乜講到實質啦。 咁唔係 嗰啲價錢， 講咗價錢， 資訊比較好， 起碼有呢啲樣嘢啊嘛，係咪先？咁啊。希望大家滿意啊！咁最後啦，最後噶啦， 系啊，神山虎， 神山虎啦。咁當然啦，係有我係買今個禮拜係買咗十幾盒嘅，但係上個禮拜我係零喎、 哦， 零啊， 咩拉運 計？你老母零啊！你知唔知幾撚大禍嘅事啊？唔係，唔係上個禮拜，係上個同上個禮拜都係零啊！好撚雜大禍啊！即係 冇辦法有時 一個月加埋買唔到二十盒啊！即係賺曬佢都係。都系五千银嘅，话声听，屌你老味，死唔就死，唔就死，死唔就死啊！ 不过好彩你又冇得玩到人， 系咁又下个月悭翻，咁当然我又储咗好多钱啦，即系我都五千蚊，咁我起码都可以起码可以储到4000-4500啊，要购买成本啦吓，咁我又唔使咩嘅，系咪先？咁啊，仲有希望我网友打上下啦，唔系众筹啊，唔卵使惊噶。我唔怕话我使黑钱噶，或者你话我使黑钱，我咪俾我存折俾你咯。我话你成本身家嗰都系得我几万蚊，屌你咯！你唔系话谂住屈我使黑钱啊嘛？诶、哎，系又唔怕咁样，我谂世界头条啊，系咪先？啊，咁啊唔怕打赏下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靠大家 系啊，不过一定要买嘢就唔好话众筹 系 嘛。 唔係俾我唔緊要嘅，唔係你 可以500蚊買下神山。 唔係咁你當然係可以啦。咁你話你啲打賞啊，一蚊至一萬蚊都冇所謂嘅，因為根本就唔係多嘅，亦都唔係成日有啊。咁啊照舊，你覺得我唉真係應該係幫下幫嘅，你咪幫咯。你知啦，而家好撚難做嘅嘛節目，係先已經冇乜嘢講噶啦，下下。要做節目之前拉一拉布咁樣，其實真係唉幾辛苦啊！即係證明我而家係咁啊。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啊，下個禮拜又話有啲報告啊。咁啊，全部都唔係來自我噶啦。咁啊，嚟自一啲網友嘅。咁啊，希望大家啱聽啦，留意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好，拜拜。